好，欢迎翻到嚟 Format of Touch Channel。虽然名义上咧系已经隔咗一个礼拜，但其实只系隔咗五分钟嘅啫，好老实啦。 唔使自己爆， 自爆， 自爆啦，系大家都知道噶啦。 仍然嗰三位支持， 系啦，杰德， 末日。 嗱，上次嘅上次咧就讲到，即系终于即系讲咗成卅分钟都未讲到重点嘅动漫画啦。 同人咩？同人字咩？ 系啦，嗱。講漫畫，而家 anime 嘅漫畫都走向即係屬於一般向，或者走咗少年針向啦，覺得好聽啲少年針向啦。如果你想買比較冷門啲或者啲 輕少嘅偏啲， 請你由 anime 行出嚟，即係行過隔離兩個鋪位，虎穴南正向門。 即係點講啊？虎穴咧一樣係有一層係放漫畫用，而而家以前咧係一層漫畫同小説嘅，而家因為輕小説嘅流行咧。佢斬開咗， 拆開咗 嚇呢個但係如果以一般漫畫嚟講咧，虎穴算係佢入邊最肯入啲冷門漫畫。 啲莫名其妙奇離漫畫都揾到嘅，係依樣嘢我幾欣賞嘅。 即係佢成個櫃四格咧嘅四格漫畫， 啱曬你咯 嚇。方文社嗰類啊，唔係講緊政治，係嗰啲啊點講啊？呢棟啊，呢棟呢老虎窿呢棟係咩啊？對我嚟講有開有限，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呢檔嘢嘅啫，即係可以嘅話，我都會過隔離檔嘅。 嚇！呢個綠色派， 但有一樣嘢就係、是、首先就係、是， 但不得不承認就係虎穴佢攤位大嚇，即係佢有啲真係得佢，啲狗惡啲嘅話，聽啲虎啲店員特別衰嘅。 門口大係啊， 所以居然 係啊，佢 門口大，啲狗係惡啲噶。 係拉就放狗特別惡㗎， 即係我兩三次僅絕無僅有嘅 ACD 店嘅不愉快經驗都係喺虎穴出現嘅。 我有一次托我朋友幫我攞，佢都係虎穴嘅，佢出事都係虎穴嘅，咩都冇問題嘅，完全係。 發生咩事有冇透露下？ 嗰陣呢啲閒事， 閒事啦， 私人恩怨冇扯上嚟。總之就係、是、啲大鋪都總會有噶啦，即係點講啊？只係話，老實講，你鋪頭已經夠細啦，你仲串？你串唔起啊嘛？但大鋪唔係啊嘛，大鋪我可以同你講，我扎住零做。 喂，嗱好簡單就係、是、佢作為日本而家真係最老歷史嘅大型同人字專門店啦、 嗯， 因為 Vellum Book 係後好幾年㗎啦，後期㗎啦，同埋佢真係叫喺老係喺東京發跡啊嘛，但係 Vellum Book 話曬都叫北海道嚟㗎，大佬外來民族啊嘛。 嗱，我就咁講，嗱老虎窿1996年 ，Vellum Book 其實係1998年出現嘅，係遲兩年咁大把，佢問題係佢入老抽花咗足足十年。 嗯。 但係虎穴係好早就已經喺老抽度打響咗個名堂啦。 係啊，佢係好早喺老抽出現，所以大家先會有個印象，佢哋會差好遠個時間。 啊， 當然啦，如果你用你站在東京人嘅角度嚟講，的確係嘅，因為佢真係死唔肯入老抽嘅之前。 嗱，好簡單就係、是、喺虎穴，你都喺老抽專門店係兩隻，仲分男女館喎、啊。但係咧。喺 Man Book 咧就縮埋喺一個少少機關地圖， 兩個啱啱今年開咗個喺 Message 執咗個 Message 嘅同人部，嗰、那個地牢嗰粒蚊，即係我一路都即係 Man Book 嗰個地牢，我覺得已經夠攤翻啲細噶啦，即係嗰個地方更加蚊之道啊！嗱如果大家唔係最近冇去過，我俾個形容你聽，以前 Man Book 賣 Elman 嗰個 corner 咁大。咁大個， 哇！咁不如唔好擺啦。不過問題就係、是，好老實，我都想知道老抽邊個地方揾到個地方比較大啲位咯。 係咯， 塞滿曬， 老抽插旗喺嗰度。 因為老抽插旗好重要嘅嘢嚟噶嘛。 因為你要證明到你喺呢個宅嘅聖地裏面，你冇一個專門店。 所以點解 Melon Book 喺呢個老抽插旗要插得咁謹慎？嗯、就係、是、佢要，即係佢要揾，即係一年中咧細鋪頭執係成日有嘅。但係如果我一插錯喺啲咁陰森古怪細地方，仲要唔係大街嘅話，我往後永遠無翻身之日。佢而家勉勉強強揾到告，雖然話係地牢唔係好大， 都係對住街， 有翻咁上下大兼正街最少叫做， 唔係私家旁邊。 係啊，即係嗱，你一間真係唔知啦。 仲有間又再仲要再遲啲，好似兩三年嘅啫。 聲 啦，你啲估到啊？嗱，最奇離古怪嘅同人字一定喺嗰度出現。 嗱，依間嘢係好處就係因為佢就細啊，佢你細鋪頭咧，你唔走偏鋒嘅話，你贏到大鋪啊嘛。 個鋪面比 Melon Book 個地牢仲要細。但唔係，我知啊，本家地牢啊，分膠嗰就算啦嚇。但係勝在就係大街十字路，街口四面，係 啦， 即係而且有二樓鋪嘅，我印象 三層， 地面有兩層，地 我去 地面唔係地一二咯，地一二咯。啊，唔係因為唔係應該一二三三層樓，一樓二樓三樓嘛，日本冇地面呢樣嘢噶嘛。 總之就係、是、去到跟住佢入邊咧，即係咩啲咩自然研究，我好記得呢、這個呢一本啊。嗰陣時我係有諗過，可唔可以買翻嚟俾某個朋友做手信嘅、啊，因為呢類嘢就係絕對、嗯、絕對係你即係唔好話苦月啦，未諗 book 你都唔太可能見到。嗯 真係好偏到邊度？ 因為嗰即係嗰間就係點解我行 commit cat 仲要刪去曬啫？就係我唔係買一啲我哋會知道會有嘅嘢啊，有一啲估唔到嘢有啲咁嘅嘢喎。即係我買嗰本個日本古日本城堡研究啲咁嘅同人誌，喂 研究係嘅嘢係特別多啊！ 古靈精怪啊嘛！ 呢、這個 L 曼研究呢、這個。即係唔係佢係研究啲人點樣畫法、啲分鏡、啲角度，呢啲咁嘅咁巧呢嘅嘢，你唔喺嗰檔嘢揾啦，你係揾唔到嘅。 嗯、 即係一係你就自己去買咯。 係啊，去commit cat排隊咯。 但係唔係 呢檔嘢進駐老抽係真係絕對好嘅消息。以前係冇噶。 而家老抽主要係依三大，即係唔好計啲獨立店啦，三大店啊。首先就係虎穴啦，就兩一間男正向，一間女正向，就五層樓嘅。佢又係嗰句。門口大，店員串，但係慘得過貨源多。 講清楚啊，係嗱，大部分店員都係正常噶，係偶不二你會撞，即係呢個絕對唔好彩嘅少數，係極少數地方。 開 雲 之 霸但係咧，因為我未喺其他鋪頭度見過呢啲咁嘅人，係咁解嘅啫。 但係因為佢門口夠大，佢有好似若多巴士咁樣，即係例如話你啲留有開海貓啊咁樣，佢手法嘅話，你喺咩 number 你係肯定唔夠貨嘅，但係因為虎穴夠貨多啊嘛，啲唔係排虎穴咯。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五年前啊，喺如果有五年前做試點嘅話咧，喺老抽係得佢有中古同人字賣嘅啫，剩翻嗰啲骨書肉縮到咁 Q 細，得個幾本唔算數啊！即係因為 Melon Books 係唔賣中古嘅，即係佢未接觸呢、這個 同埋冇地方擺，冇位擺啫。 Mandala 其實進駐老抽之前。是冇咩其他地方似樣少少賣中古。 Mandala 其實真係 內街好 Q 大檔，成座都係佢嘅。 不過問題就是大家都會掛翻去佢本店揾咯。 係啊， 因為 Mandala 都唔會去嗰邊噶啦。 Mandala 嘅老抽店係算數嘅，真係算數。 呢、這個 冇咗佢本家嘅優勢。 係啊，呢個陣間再講。 佢個城堡係咯。 唔係陣間，唔係講老抽，唔係講中野同埋池袋嗰時 之後會講啦。 我而家講緊個老抽店。 係啊， 仲有真係好細。即係佢冇錯，成棟都係佢嘅。不過每一層 個面積好細， 都好細。 入唔係好啲人入老抽店嗰種 style 咯，即係頭先講 sell 咁樣。 一棟細樓， 每一層大約好似真係三四百尺左右，跟住五四五層。 啲蚊型樓好似。 唔大噶，每層都唔大。賣得個丁屎咁多嘢，佢同人字嗰部分又點講啊？比美隆博仲細，所以變成而且佢仲要兼賣佢專賣。佢專賣舊書啦，不過即係咁細嘅情況下咧，當然啦，其實虎穴都好細，差唔多大嘅啫。不過虎穴個藏書量就好恐怖，佢咁多年嚟累積翻嚟嘅藏書量， 佢行幾年啊？ 同埋你有分貨嘅話咧，你放虎穴啊嘛，多數都 重點嘅問題係我要賣中古書，你會去揾邊間？你去老抽，你去開老抽嘅， 一定虎穴。 你一定係去老虎窿嘅，你冇第二個地方俾你揀。 咁啊，除非唔係老抽嘅啫。 即係佢唔係，因為佢啲人係喺清嗰陣時係斷根稱嘅嘛，俾虎穴。 係啊，斷根嘅嘛，呢啲 係 當廢紙啊嘛，佢 貴過廢紙少少咯。 嚇！ 唔係， 即係佢五 yen 十 yen 收本嘢翻嚟，然後賣一百 yen 俾你，係真係攤錢到咁離譜啊！五 yen 十 yen 噶。 喂，冇咁睇先，咁我屋企拍尺都有一二千、一四四五千 yen 嘅咯喎。 你傻啦！你賣唔賣啊？你 黐線拎翻去喎，大佬咁重。 即 係你話我住一本嘅話，我就搬，但係而家香港算把啦。 所以變成虎穴嘅中古店啦，係其實我去老抽每次去都會跑一兩個鐘，去喺度揀，因為老實講新貨。第一網上會看到，第二整個門面一陣間你就行曬嘅，因為佢新貨不會存好耐啊嘛，存得耐佢就入倉得閒無事就攞翻去當中古咁賣。但係你喺虎穴係不時會見到某一兩本貨多到咁嘅地步，而且新正到咁嘅地步，其實嗰啲唔係中古貨嚟， 亦係倉底貨， 嗰啲係全新二手， 揀咗佢倉底， 幾好啊！而家叫 即係。即係呢類咁話變成我喺度通常都斷萬計咁樣賣，一本一百 yen 啊，斷萬計咁賣。即係我去咁多次咯，咁啊賣到主要都係因為老虎去 斷根情嘅賣法。 佢斷分情啫，我斷本情噶，大佬。即係不過叫做喂，大佬一百 yen 一本算啦，是但啦。有成日會出現咁嘅情況。 因為佢最緊要嗱，講下新本啦。虎穴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因為佢本身門口夠大，佢好多大手都願意同佢玩咧，同期發售。你有時我哋成日都試過，成日啦 ，commit cap 裏面撲唔到嘅新刊，或者係唔打算去撲嘅新刊，即係例如話，你 commit cap 明知佢新，佢都冇場內特定可賣。 除非你要買 set， 如果唔係，你唔會通，你唔會喺 commit cap 入邊買通你嘅本仿原。 咪就係咯，逼到死嘅排塞， 要逼又冇錢啊！ 重點係排三個鐘頭先咪買嗰本刊，你傻咗啊！ 我俾多少錢？ 黐線啊，大佬！ 咩美多少少錢啊？你入邊買一千一，出邊有一零五零嘅，你唔係覺得個五，你唔係覺得個5% 消費税係錢嚟㗎？ 唔係，我以為係好貴咗㗎，其實。 唔係，依個唔係重點啊，係你喺嗰度，你係接唔接動三個鐘頭啊？你邊就我講真，就算係貴100 yen，好值得啦，三個鐘頭啊，大佬！我撲幾開撲幾多個組啊？ 喺 commit 期入邊賣500 yen呢個最正常 size 嘅書，喺虎穴賣630 yen，入邊有六有100 yen係虎穴攞咗，唔係百係百幾 yen 㗎，我唔係冇咁多，我印象中好似得420會袋咗落，420會袋咗落去作者嘅袋。280會入咗老虎窿，30 yen會入日本政府。 係啦， 個分類係咁，所以喺呢個會場入邊係會平少少。 但問題就係、是、你嗰少少值唔值得你搏嘅啫，信唔信？ 當然，依個作者嘅立場嚟講咧，就一定係親自買，因為500同420嘅分別。我喺會場買係會收多，係會袋多啲錢。 唔係點解每次commit cap裡面啊4000-5000本嘅新刊，砰一聲抌咗喺度，跟住揾10-8個人去買啫。 而且會有出現就係有啲都幾受歡迎，但係唔係有啲名有啲人買，但係唔係真係好唔係好好好唔係好想發大做嘅人，即係我有虎穴嘅採購員嚟到， 嚇我就唔想俾錢踩出 嚟。我係識嗰個咩 friend， 跳咁啊，跟住就將佢卡片丟埋，當然唔係人哋面前啦。佢走咗之後丟埋一邊，丟我自己賣唔好過，即係做乜要俾你賺？ 不過亦都咁樣嘅，即係幫到好似我哋啲買唔切嘅人嘅。 相對嚟講，又調翻轉就係、是、會你肯俾佢抽水嘅話， 有時焗住抽㗎。 抽啊！你冇嗱， 我每一次做好似做功課，行啲20-30個同人數，你得嗰一日時間，唔係係半日時間。 你送到十本，我覺得你好嘢嘅。 平均嚟講有300多個嘅。 咪就係咯，你不可能唔一日掃曬啫。 即係認為需要去嘅地方， 你一定要犧牲嘅，冇辦法㗎呢個。 我自己每次咧。30-40個度啦，通常我會將分類分最重要，即係嗰啲有長度特刊嗰啲啦， 非買不可嘅， 唔多重要，同埋去下無妨， 買都冇所謂嘅。 Tony 對我嚟講去下無妨嘅係。 通常啦，呢個比較合理或者叫做比較有效率嘅策略，通常就係入邊你相信喺老虎窿或 Melon Books 揾到嘅書，你就去，你就喺一個 Mickey 就唔好去啦。 抽完先搞啦， 除非你一定好想要去現場先有嘅。 唔係嘅 set。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經過啱好經過佢又冇人排隊，咪買埋咯。我試咗幾次係咁嘅。 咁呢，因為大家都咁嘅諗法啦嘛，所以調翻轉會有人係堅持唔喺入邊買，就係、是、唔想你變成我喺 commit 入邊門庭難清，就係咁。係 啊。 嗱，不過先嘅嘢就唔好亂諗，係佢會賣，但係咧入貨量好少。係，即係嗰啲研究係嗰啲書本已經少人買，但係即係應該少人買，但係佢入貨量更加少。 哇！呢少數嗰啲你真係佢專程 嗰啲書係要學噶，就算喺鋪頭買都係。 不過而家如果係大手啦，即係話 Tony 唔係 Tony 啊，例如話係阿薩多托茨塔依大手咧，佢直情係擺明嘅，話到明嘅，即係同冚依家同日發售， 所以咪話 費事排隊。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就係唔好懶醒，先賣到嘅嘢你都要喺會場揾。如果唔係你出到去先等嘅話咧，隨時係你唔夠人哋快手賣曬。 不過所以咪睇下嗱講到啲所謂同日發售啦，虎穴咧相對講佢印象中係冇咁多，反而係 Melon Book 成日玩呢招，同啲同人組咧一齊搞同日發售，搞到次次我哋去補倉啦，一去到你知 Melon Book 幾鬼細㗎啦，老抽版，哇條龍排一出一路排出去門口， 邊都係排到阿媽咁得㗎。 即係嗱，嗰時排隊咪排，咪由同仁區排到去 L 馬區，跟住再兜翻去個 Casino 度咯。 嗱 ，Melon Books 冇計嘅，又話嘢 Melon Only 更加冇計。不過我只能講，我虎穴買得到嘅嘢，唔該你去時代買。 時代要大多時代虎穴。 唔係，時代虎穴其實 我記得好似本店嚟嘅。 唔係，時代虎穴斷理論上係本店，理論上，但係佢冇相對應嘅，佢係本店，唔係旗艦店咁樣講。 即係原本即係第一間係喺嗰邊，但係老秋嗰邊係 重心 店，呢個肯定嘅，呢個 老秋係重心。 佢細個，但係問題係唐人字部門都係嗰類嘢嘅啫。 我記憶中虎穴個 office 好似喺慈代，又好似冇變到。因為我最因為呢個就講慈代先，我順便一把啦，就係、是、好多年前咧。啲人一講虎穴嘅總店咧，係講磁袋嘅。 係啊，佢係第佢係本店，但係自從佢四合一之後，現在你大家見到一棟好 Q 大棟噶啦，以前係分散四間鋪頭噶。 咦係喎，好似幾好似有四 變咗一棟虎穴大廈噶。自從咁樣變咗之後咧，嗰度已經叫咗旗艦店。 OK。 即係如果你搞得清咩叫本店咩叫其他， 你係唔係講緊出完嗰個？ 出完嗰個， 好似我記得以前係真係有四間四五間， 四合一咯， 係 咯，佢集中埋喺度嘛。 佢而家跟住佢 好散嘅嗰陣時， 最後佢成棟唔知租定買翻嚟㗎啦，就跟住最後再擴充埋隔離嗰棟嘅一半啦。係，但係如果要講唐人字嘅種類同數目嘅話咧，磁袋係不相上下嘅，唔會輸佢好多。 甚至我覺得多啲添。不過有一樣嘢就係、是、嗱，頭先我講，即係我上一集就講到啲成人漫咧，有啲係開幾頁嘅。虎穴其實都唔差嘅，基本上佢一般叫建本咧，係成本開曬俾你睇嘅。 不過就唔多，本本有建本啊嘛。 依係真，有時係得嗰兩本叫。 喂，大佬，拆船幾乎本本都有建本嘅喎。 問題就拆船而家越做越縮啊嘛。 即係好似你咁講，或者睇後面嗰啲係咪啲入嘢啊？ 唔係封面炸氣成日都有㗎啦， 通常有 啦， 正常啊。 Yep. 封面炸氣咧，一般建本你可以篤破佢啊！最恐怖最怕嗰啲咧就係、是、即係佢個作者出咗，其實出咗 新繪嗰個 係六七八九年啦，先出到第1001本單行本，然後嗰啲 N 年前嘅舊本咧就收錄咗喺後邊。 係啊，咁你就欲哭無淚啦。 依個最麻煩，因為佢啲建嗱建苦月咧建本，佢建本就少，質素又唔係好。有時咧，不過有一樣嘢就係你想買即係揾成人漫咧，有時真係去試焗住去咗三間。 虎穴另一個好處咧就係佢連畫集都肯俾建本你， 幾豪！ 可以白 真 係 咁豪爽， 係係白睇， 係咯。 咁成本睇完走啊！即係通常老實講，畫集咧，如果你唔計擁有嘅話咧，睇完一次咪夠咯。 download 咗，download 咗喺自己度， 係啊，落咗腦唔算數啦。 冇錯。老岩盤 即係呢個 Elomar， 你就話唔好意思喺咁大庭廣眾之下啊，唔係講緊某啲運動啊，係講緊睇，都老實講喺咁多人面前睇 Elomar 都有人唔好意思，或者係唔係咁想啊嘛。 OK， 即係但係畫集有乜問題？正常正正常常 keep 曬成頁，哇睇曬成頁 嗱， 唔使買。 咁我爆下啲爆下某外方某人卡歷史啦。佢曾經試過喺香港某個商場面睇大無為人嘅 Five。而 Five 咧嗰幅係跌佢出曬咩嘅封面就係，因為封面嘅純潔得不得了嘅，但係嗰本係 L 漫嚟嘅。 即係唔好，即係咁講啊！呢啲嘢你只要你將羞恥心丟喺一邊，係冇乜所謂。反正老實硬聽講句，行去 L 漫嗰層，咪但係咪係件咪都係死肥仔，咪同你差唔多。 身似過身似咁嘅鏡， 唔係我嗱又講下啲虎穴嘅恐怖故事。咁有一次， 虎穴都有恐怖片。 嗱，有一年我同阿老師化就喺虎穴四樓啦，即係新行度啦。咁我行下喺度睇，一路喺度左望右望睇下睇下，跟住我望緊，跟住我撞用手撞一撞阿老師化，喂，睇下成個穿唔落男主角咁樣啦。跟住嗱，你可以揾下穿唔落呢個日本成人漫畫家，佢畫嘅男主角，我睇見，哇！阿哥乜靚仔咁緊要啊？穿唔落漫畫走出嚟男主角咁樣。即係咁，我見宅見個好靚仔都有，但係靚仔你撳出女拔水，哇！萬人景仰，我真係頂唔順。我見真係得，千萬唔好行埋去，會唔會傳染嘅？嗰恐怖，你話幾恐怖啊？ 靚仔唔好咩？ 唔係喺虎穴度宅樣咧，好普通嘅，但係宅真係撳出女拔水。 O K， 咁風度翩翩，點頂啊你？ 即係點講？尤其是我唔知點解啊，尤其是虎穴啲好傳統嘅。隻渣咧嘅樣啊，你真係一路係會揾曬嘅。 一件格子衫，跟住牛仔褲，跟住孭個袋， 孭住個鼓到頂死人嘅啦，超巨型背囊，然後攞個背囊撞你。 poster 羅射劍， 真嘅。 唔係問題在於佢條走廊咁 Q 窄，個件人又大件，孭埋個背囊又大件。 係啊， 係我又大件啦嚇，我個背囊都大件啦。好衰，嗱咩一經常會咁樣撞。但係相對嚟講，我真係我可能係偏見咯。美諗到嗰啲咧係瘦啲嘅， 你喺边见？ 我喺微博复杂， 我 个 喂我都大份噶啦，我你唔去咩帮？ 系苦完啦， 扮嘢啦， 比例上 OK。 吓，后面问题呢个系， 或者咁讲啦，相对嚟讲 MacBook 咧，感觉上咧，啲人会比较系会比较冇咁食肉系啊，冇空残啊。 嗱，我直接话你听呢个数据嚟嘅，喺苦月。七成本是 L1 三成是一般向是、啊、在这个 MacBook 是 5.5 和 4.5 的比例、当然依然是成年向多一点，但是比例上一般向 MacBook 多一点、 我自己买的一般向本我都是去 MacBook 的，我喜欢 MacBook 呢，它是挺烟的，最记得一个又是一个成日讲故事，我07年在、真的叫做真的 MacBook 的本店宅房，因为佢系嗰度好开始嘅，咁咧我嗰时啱，因为嗰日咧就系传说嘅 Lightbulb 事件，咁系之前两日 Lightbulb， 跟住我嗰日系即系又喺啲冇嘢做，去开会咁去睇下，跟住佢唔系 MacBook 啦，跟住佢跳出嚟系 Lightbulb， 跟住卖紧School Day 嘅小说，哇咁烟啊你！ 有乜嘢咁出奇啫？你要明白入边每一件系机嗱 MacBook 呢个我可以肯定，因为佢嘅聘请条件之一就系喜欢 ACG 吓、苦月是没有的，苦月没有这条的、所以你会见到你会偶不意会见到一般人店员，即是你这个是很容易分的，他懂不懂熟不熟 ACG 的东西跟他懂不懂店务是没有什么 关系的， 你会不会分得出他是到底是熟间铺还是纯粹还是真的会懂 ACG 的东西， 但是 MacBook 会熟很多，还有这些店员很 in， 还有你见到一些客亲人 的 port 呢，即是点啊？我嗰啲 port 应该中文应该点叫？即系搵张纸仔写啲字，画几张画写 广告版嗰啲 画图，吊住喺个本书隔篱咧。 哦，嗰啲广告版 咯， 系咯，系咯。 啊，通常最抵死绝画嘅都系 MacBook 出现嘅， 嗰笔好厉害噶。又系老抽，因为佢本身地方细啊，所以你玩啲嘢玩一玩就仲癫嘅去到，真系用尽每一寸空间。 系啊。喂，呢啲都係武器嚟噶嘛？ 嗱，有次係用 ACG 教人點樣捆綁，真係 SM 嗰種捆綁。 唔係幫助啊！ 跟住佢係用呢個方法，用捆龜甲綁，大家知咩叫龜甲綁啦、 啊？ 去綁住本書，嗱，跟住攞本 pod 支住，呢、這個就係示範。但係咧，有人根據買咗個人證實咧。入面是沒有這種綁法很明顯是店員心明此道了 不是太不是因為太 上吊就可以 是太多高手啊大佬 即是呢可向 很多工具書的 不是入面的店員是可以跟你說他砸過你啊不要玩啊、 夠砸你還未夠班 所以行 MacBook 的時候個感覺是會親切一點 的還有 真的女女你苦月是有時會覺得有點凍的 隔膜啊 還有一樣嘢就是苦月呢它因為地方大它會比通常很興就將一些老大電視將新 game 啊新刊一擺但 MacBook 咧，通常就好細，好細好細電視機嘅，就算係大到好似 哇個整部 PMP 嘅啫嘛， 係啊，擺到擺， 我係十寸添， 係啊，擺部電擺部機喺播新播咧，播啲L game 啊嗰啲片啫嘛，好細嘅咋，不過 L game 喺MacBook 都唔係主要啦，喺路抽，至少路抽，冇地方擺， 邊度都係因為成本貴。成本高，砸倉容易砸倉。 地方唔夠大，反而你話喺老抽咧有幾間係真係做賣 game 嘅。一講又講翻 game 啦。老抽咧其實有比嗰個幾大部啦，有幾間專賣啲古靈精怪，所謂專靈精怪 game 啊，微版 game、FPS 啊、TPS 啊、Diablo 嗰啲咁嘅 game。 哦，其實啊呢樣你一個睇啦。其實如果你肯轉入內街嘅話咧，你會揾到好多專賣古董 game 嗱，古董 game 同中古係兩回事啊。啱啱講個 soft 係買嘅中古 game， 即係可能係幾年前或者甚至係啱啱出， 啱出買出嚟 嘅。即係呢頭我都話你要買平 game， 你又唔介意冇特點嘅話，好簡單，發售當日晏晝走過去吹打賣，吹打最新最快。soft mag 都唔差得去邊，即係佢嗰啲二手係可以有八，唔好諗住太高啊。掘八折左右嘅就，因為佢回收都有半價。 係啊，梗係啦。 即係佢會佢呢類係叫中古 game， 但係如果你肯行入內街咧，會揾啲紅白機咪算少少咯。 PC Engine 你仲買咗咩？ 即係你又會見到好多咧，你連個主機名都噏唔出嘅嘅 好多㗎。所以都話落，你去老抽咧，真係老抽友咧，尋寶先係樂趣嚟嘅、嗯。我知一時莫名其妙，有時出有中古 game 咧。有幾其實應該咁講就係、是、佢 software 揾中古 game 都未夠地道，真係地道去揾嗰幾間更加遠啲，即係喺虎穴更後嗰幾間啊！嗰間專賣中古 game， 佢其嗰啲入腦飲帶咧，逐餅掘咧， 嗰啲唔係叫咁啊，所以咪話我為咗分清楚，所以我唔會叫嗰啲叫中古 game。 喂，通常我啲日文叫做 古董 game， 古董咯，係咯， 古董啊， 即係 最我最印象最深就係佢寫住回收惡魔城，唔知係回惡魔城就一代卡帶咧。佢成萬 yen 噶，佢一回收價噶嘛，即係例如你屋企咩古董嗰啲嘢咧，佢有回收價全部列曬出嚟噶。 啊，紅白機年代坦克大戰，我諗有啲年紀都玩過。 玩過 嗰邊嗰類鋪頭，呢類算係入邊比較熱門少少嘅大老貨嚟㗎啦。 咁梗係啦，即係 嗰類，即係如果你係對古董有興趣咧，就要轉入嗰度，唔好當失落就得啦。因為內街係其實我老實講，我到現屆我都會喺老秋代內街蕩失路，即係雖然我去過四次咁，但係把所謂四次係唔係所謂四次係指我去過日本四次，即係因為我第一次去咗成個月，第二次二三四次都兩個禮拜有找，所以係基本上係經常噶行過去。 因為我成日都話噶啦，要揾末日啊！去老抽啦， 黐線啦， 唔係老抽，唔係老抽就係磁袋噶啦，你著得真嘢衫啊，依衫度都唔，如果你衫度揾你唔到嘅話，你根本唔喺日本。 有名啊，唔係。 嗱，講啦，頭先我講話即係叫現啦，即係而家老抽變得好快啦。但係咧，如果想揾古代啲老抽咧，即係未進化時咧， 入內街， 同埋去虎穴之後，虎穴後嗰兩條街， 金廣末丁嗰邊， 係嗰度就。仲有啲好古舊啊嘛，啲玩具啊， 冇變得咁快、啊。 唔係嗰啲未進化嘅，仍然保留九十年代上個世紀嗰種。 唔係老實講啊，喺拉斯會未拆嗰陣時咧，你行入拉斯會館得噶啦。即係我唔係好明點解，但係總之係成個拉斯會館包括地下都係未進化， 保留咗好古到八九十年代咧老抽嗰種 style 噶嘛。 唔係就係保留咗當時最先進嘅部分。當即係七八十年代最先進邊度？拉茲奧會館喺佢拆之前最古老喺邊度？ 拉茲奧會館， 即係佢係一路保持咗嗰陣時嘅樣子， 永恆不變。 即係所以點解佢臨拆嗰陣時， 好似某作者 特登係成所有每層行過去影曬相就唔係就係為咗呢個保存翻當年嘅記憶咯。但係佢拆而家拆咗冇計啦嚇。新拉茲奧會館起咗之後，我都未去過啦。 嗯，冇乜好行啦。嗱，講下啲頭先即係上一集我講過飲啲嘢嘅。其實飲食方面咧， 誒、欸、真係講飲食啊，結果 喂，順便講下啦。即係以前咧喺火車橋下面咪好多檔食嘢嘅。結果之後拆曬之後咧，搞到而家去搬曬 UDX 嗰頭啊嘛。 我以我所知咧，老抽嘅標準食法嘢咧就係、是、買到成身買買到成身剩翻300 yen，然後入屋。 係咯係咯，真係好悲哀，我覺得。 唔係咁，我又唔會咁樣嘅。 唔係我釘咩？ 我釘你先咁好啊！ 我釘好貴噶， 最平重屋噶啦，其實我嗱 係我係經常喺重屋度見到啲買到大包細包成抽一抽二楞，然後叫個大嘅都唔係，即係我睇佢嘅身形，我諗佢都係食唔飽嗰只 大成啦，起碼要 嘅豬肉飯、牛肉飯都食唔起， 即係悲啊！ 真 係 好悲 啊！嗱，我情況就係、是、如果有即係如果我做嘢，即係例如話嗰日我採訪啊嘛咧，我通常就去坐到巴士七樓嘅，因為嗰度有啲略為高，其實都唔係貴好多，略為高級啦。 買咗成千英餐仲 貴。係啊，略為高級，略為高級啦。跟住咧， 好貴喎，有千英。 如果正常咧，我就去 UDX 嘅和幸1125 yen 嘅炸豬扒定食，我食佢五碗飯。食完之後食到第二唔識飯，我就即係叫做咩？佢有幾多就食幾多，要湯啊添，要飯添，椰菜添，總之就係你任何免費可以任添嘅嘢，我都同你添到盡。 香港人。香港人， 喂，我入本嗰時咁樣啦，好啦，冇錢啲咧，喂，嗰時間咧，重屋啦，一個好啲嘅，我食街牛肉飯嘅，六百英。 轉入內街嘅條巷有間叫以前有間叫卡里奇斯嘅嘢嘅連鎖店，而家執咗。 但係通常就間唔係咖喱。 現在就仲有喺吉仔隔離， 係啊， 有間高高咖喱， 係咯咯， 其實唔係非常好食，不過佢個量 夠大， 可以叫到好大， 填到飽到。 咩啊？人哋個單位係 kilo， 兩 kilo， 黐線㗎，嗰度係真係完完全係 一定打。我唔敢挑戰啊！我淨係食過一 kilo 啊！嗱，我係香港嗰啲係我喺香港係要食個冇食老馬叉係食兩個都唔飽嗰種人，但係佢個一 kilo 㗎呢飯咧就已經食到我投降啦、嗯！我係勉勉強強先食得曬嘅啫， 我唔敢挑戰， 去到咁嘅地步啊！所以會食得好過癮、啊、你食完的話， 即係有興趣出現就挑 戰。即係唔好話喎，老抽又哋幾多計法？ 始終 一人食一人份嘅啫。又唔係咩？佢即係大家成日聽過啲咩30分鐘挑戰咧，其實日本好少嘅。嗰度係少數有嘅鋪頭，嗰個咖喱。不過挑戰嗰嚿好似唔知三 kilo 定係幾多？大佬，我覺得係食得完啊！唔好話三十分鐘呢個問題。 不過唔好話喎，老秋以外地好多賣咖喱嘅鋪頭喎。 唔係，其實食日本都好多。 唔係，係老秋係唔知㗎，有啲老秋食咖喱， 因為方便。方便快脆唔使谂， 系啊， 到肉去嗰街 都好憎谂食乜嘢嘅， 系啊， 大部分宅都好 方便快脆 又唔贵， 系啊， 系啊， 我一坐到去叫， 味道又唔差， 到即刻食。 即系嗱，如果你转入内街嘅话，有250 angle 面， 嗯， 即系质素就 一般啦， 喂，咁算啦， 冇有任何要求 ，OK。 你一般500 angle 面可以卖到成半价，大佬。 系啊， 啱啱食咗喺大街有间都可以嘅，仲要可以咩免费加两个。 麵餅 咯， 即係 七百英 老抽 梗 係 啦，好貴，好豪車噶啦， 五百英以下噶啦，如果抽完， 你奢侈生活嚟噶。 仲有間就係上咗雜誌嘅，叫九州拉麵，唔知乜春九州拉麵，喺中間轉入去间铺头细到逼到我行要打侧行嘅。 啊，依间我去过，依间咧就好多年前啊，陈党主席带我去嘅，喺嗰阵时新宿。 Me too， 佢系喺老秋嘅分店，基本上要排半个钟。 系啦， 半个钟以上。 不过哇，咁我辛苦啲，帮我去新宿好咯。新宿嗰间唔使点排嘅，相对讲比较地方大啲。 常年有人排队，如果系食饭时间，更加排成粒钟。 不过可能我去新宿唔睇食饭时间啦。 问题在于佢间铺头细到阿妈唔认得个丁氏咁多位啊嘛。 不过又系， 不过好食嘅，真系 好食嘅。日本拉面其实应该咁讲咧，就系你冇个期待嘅话咧，日本拉面系几好食嘅。有期待你就死噶啦。好啦，今个礼拜讲到呢度为止啦，下个礼拜咧就去到池袋。如果有时间嘅话，如果即系池袋冇乜嘢讲，我讲埋中野啦。